这样的一个女人，以及这样的一个小孩，活在世界上小小一个角落，彼此越来越相爱，越来越相信安排。 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齐豫在1998年所发行的专辑《骆驼飞鸟鱼》当中所收录的《女人与小孩》。这首歌作曲伍佰，作词李格弟。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特别关注了当年这首歌的宣传文案，其中有这样的一句文字介绍，说这首歌是齐豫和他的女儿一起为母二发声演绎的作品。因为是亲生母女关系，所以感情极为充沛，极为真实，所以整首歌的这种情感的感染力非常强。它表达了母爱的伟大，以及一个孩子对于一个母亲来说的重要性。那我们话说回头，我为什么会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能够想起这首歌，然后拿出来和各位分享，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视频，妈妈教育自己9岁女儿长得好看没有用的视频很火，而且我在我的新浪微博 DJ 王平当中还特别转了这个帖子。那个妈妈大概说话的意思是这样表达的，说脸蛋好看第二眼，多看几遍就没意思了，但是文化素养会伴随你的一生。这个妈妈的职业是幼儿培训老师，她说成功人士更欣赏有素养的女性，美貌能够复制，但是修养是复制不来的，真正张口说话才是惊艳四座之时。我当时刚刚转发这个微博的时候，就有人在微博当中质疑我说，他说的没有道理，他说美貌能够复制吗？细想想，现在的美容手段、微整形、整形医院，只要你能够忍受手术的疼痛，多花点经济代价找个好的医生，好像复制美貌真的是没问题，要么怎么有那么多相似的网红脸呢？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妈妈说的挺有道理的。不过我在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会想起我小时候父母教育我一定要看书，起初是有一点抵触的情绪，因为小时候怎么着都是贪玩的嘛，你总是被抓回来学习，心里面就比较难受。可是现在我就在这里看那视频，看了2-3遍之后，心里其实有一丝丝的难受，因为当年父母盯着你学习，天天跟着你屁股后面追你啊，赶紧回来看书，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独自为梦想打拼，你有空回家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天天你盯着的是父母，让他们注意健康，不要熬夜，要正常饮食啊，怎么样，不啦不啦不啦。时间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事情，这个20-30年前他们跟着你屁股后面唠叨，没想到20-30年之后这么快你有空就愿意跟着他们屁股后面唠叨了，可能这就是生活吧。好，讲到这里，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歌曲是牛奶咖啡的一首新歌，叫做《第一个诗人诞生前》。 第一个诗人诞生前，该怎么爱赞美太阳和阳光，生生不息天地之间，是谁创造一切，谁将它毁灭，沙粒一般渺小，犹如大海深邃无际无边，一万年短如一天，在你怀疑某一下凋谢，呼吸之前，沧海桑田，弹

我也会冲动，也会不安，即使天塌了还有我在身边，没有什么不解的难。外面纷纷扰扰，里面乱乱糟糟，我们别再闹了，这个冬天依然很冷了，我们靠在一起好吗？些有趣的事情，别把气氛弄得如此低沉，我知道这几天你心烦，每个人的活都不简单，外面纷纷扰扰，里面乱乱糟糟，我们别再闹了，现实生活本来已很累了，你的手给我吧，外面纷纷扰扰，里面乱乱糟糟，我们别再闹了，这个冬天依然很冷了，我们靠在一起好吗？乱糟糟，我们别再闹了，这个冬天依然很冷了，我们靠在一起好吗？外面纷纷扰扰，里面乱乱糟糟，我们别再闹了，现实生活本来已很累了，把你的手给我吧，这个冬天依然很冷了，我们靠在一起好吗？ 听到的是小柯创作的新歌，叫做别再闹了，歌里有唱外面纷纷扰扰，里面乱乱糟糟，咱们就别再闹了。我的同事董鹏说，就是一顿涮肉的功夫，柯老爷就讲了一个如何易输不易赌的创作过程，真心是岁数越大越心疼自己的听众了。这首歌是我的好友于淼所执导的电影处女作《来电狂想》的主题曲。影片讲述的是七个好朋友在聚会当中玩了一个游戏，他们将手机交出来，分享所有的来电、短信、微信，甚至包括广告，由此就引发了一场啼笑皆非的情感风暴。换句话说，就像现在版的这种真心话大冒险。影片主演是佟大为、马丽、霍思燕、乔杉、田雨、戴乐乐和奚梦瑶，所以想在这个时间特别提醒大家，12月29号上映，有空带上自己的爱人去看一看。我今天在朋友圈分享这首歌的时候，说是自己的好友于淼的新作，就有很多的同事朋友，包括一些以前的听众就问，这是当年在江苏文艺台975主持深夜的节目夜了点的那个主持人于淼吗？我当时回答说是。真的，我万万没想到他那么早就没做电台主播了，而且他做的这个时间长度也不是太久，隔了10年，大概10年吧，没想到还有人记得他。我甚至在今天之前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这些电台主播关了话筒就不再会有人记得，没想到还是有人记得的，在这里要谢谢各位。好，再次提醒各位，于淼的这部电影来电狂想12月29号上映，记得在那个时候去电影院支持于淼，也支持国产影片。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于淼在2014年所写的一个剧本，叫做《大丈夫》里面的插曲《 我真的好难过， 我真的好难过，因为你离开我，你选择在他怀里幸福快乐，我只能一个人在夜里数伤痕，回忆着曾经拥有过的余温。我看见天空短暂的烟火，是不是放大的人很寂寞，谁知道爱情到底是什么，有人离开的那么洒脱，狠心到分手什么都不说，只留下狼狈的我，连时间都以为是他们的错，如果可以停在那一刻，在他怀里幸福快乐，我只能一个人在夜里数伤痕，回忆着曾经拥有过的余温，我真的好难过，你怎么离开我，到最后我只能选择沉默，我付出这么多却注定没结果，直到爱情没有谁对谁错，却依然执着，狠心到分手什么都不说，只留下狼狈的我，连时间都以为是他们的错，如果可以停在那一刻，我真的好难过，因为你离开我，你选择在他怀里幸福快乐，我只能一个人在夜里数伤痕，回忆着曾经拥有过的余温，我真的好难过，你怎么离开我，到最后我只能选择沉默，我付出这么多却注定没结果，明知道爱情没有谁对谁错，却依然执着，真的好难过，因为你离开我，你选择在他怀里幸福快乐，我只能一个人在夜里数伤痕，回忆着曾经拥有过的余温，我真的好难过，你怎么离开， 听到的是2014年热播的电视剧《大丈夫》的插曲，我真的好难过。2014年，俞淼凭借着这一部《大丈夫》，也获得了第2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之最佳编剧奖。可能会有很多人在那一年都看过这部剧了，知道这部剧有多精彩。它是一部当代都市家庭话题喜剧，李小冉、王志文、俞飞鸿、江山共同主演。如今回头去想这部剧，我觉得人物设置还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聪明至极。而剧中给我的感觉就是没有纯粹的好人和坏人，但性格都非常的鲜明，矛盾也是针尖对麦芒。 应该说这是那年度最火的一部电视剧，如果你还没有来得及看的话，哎，在听完今天节目之后，倒不妨把这部剧集找出来看一看。我们再回头说说于淼吧，以前的同事，现在的好友，这些年十年之久的时间了吧，他已经不再做电台 DJ 了，一直在做编剧，换句话说就是一直在写字码字为生。他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影视作品，惭愧的是我好像追的并不多，我知道的有大丈夫小丈夫啊，好先生爱上男闺蜜，然后还有电影情圣和马上就要上映的来电狂想。想想真的有点惭愧，我就知道这些。准备这档节目的时候，我特别在微信上临时追问了一下于淼，说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吧，他当时给我回复的是徐佳莹的失落沙洲，我相当惊讶，然后继续问说，说一点感想，就这首歌你为什么会说你最喜欢它。他回我说上了年纪听这样的歌会哭。我回我还比你大一岁呢，你不至于吧。他回我说我长得比较快。可能吧，要不是他心智成熟的比较快，也不可能写出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对不对？好了，不说，我们就来听这首他喜欢的《失落沙洲》。 又来到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我的心乘着斑驳的轻舟，寻找失落的沙洲。双手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个尽头，我也想再往前走，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越遗憾没有你分享我的感动。 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重新开始，但谁都可以从现在开始书写一个全然不同的结局。大家好，我是王平，2019年的每天零点，我都会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

头，如今缘过人走，眷恋何去何从，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有些故事在听还是感动，就像自己在里头，总是曲曲折折，旧路都荒漠，人才想 在1998年所发行的专辑《既然爱了就不怕》当中所收录的音乐作品叫做《故事》。其实这首歌旋律一响起，你就可以判断这大概就是他这张专辑里的音乐作品，因为风格太统一，甚至连编曲和旋律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有人说吕方好像注定就是唱着在浮华背后的人生，他的声音仿佛永远停泊在人们心中最为柔软最为温暖的那部分，甚至还有人说他的声音也许就适合拿来回忆，他就是这样一直徘徊在城市边缘的人。说实话，那张专辑你听过一两首之后大概就知道其他歌曲的风格走向，所以称不上太有特点，但是我非常喜欢这首《故事》，是因为其中的这样的一句话，说往日深爱却分离总有苦衷，是不是立马会想起很多你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情感故事，你曾经爱过的但最后分手了，想想都有苦衷。你突然觉得吕方唱的每一首歌好像字字句句都是发自内心深处，都会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共鸣，有一种久别重逢的熟悉感和感动。好，听完这首《故事》之后，我们深呼吸一口气，把这一份情感这份感触暂时放一放，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说故事了。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故事提醒那些脾气大的朋友适当的收敛一下自己的脾气。说有条蛇进入了一个木工店，它爬到了角落，穿过了锯子，但是被锯子割伤了一点，它本能地转过身咬住了那个锯子，又把嘴给弄伤了。蛇本能地以为受伤是因为它受到了锯子的攻击，它决定缠住这个锯子，用身体去使这个锯子窒息，于是它用了所有的力量。可是不幸的是，蛇最终被那个锯子给锯死了。故事就这么简单，但是细想想，你从这个故事当中可以悟出什么道理？愤怒发火，好像所有的情绪再紧张再激动，在生活当中都解决不了问题，有时甚至你如此愤怒，如此血脉膨胀，那么不冷静的一种状态，会把自己带进了一个黑洞。不要一受到一点点的伤害就本能认为这都是别人所造成的，其实伤害你的可能真的是你自己本能的那个小弱点。所以有情绪的时候，我建议各位学会放下，学会深呼吸，让自己冷静，真的。好， 这个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张信哲的这首《宽容》。

衬衫。 这是一首极为诗意的音乐作品《少年锦时》。赵雷在这首歌里用极为诗意的歌词描述了自己少年时光的那些美好，也表达了他对那种美好时光的怀念。单纯社会环境，懵懂的初恋情怀，从春到秋，那种简单的生活和年少时的无忧无虑，怎能不让人怀念？我今天在准备这档节目，听赵雷的这些歌声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在繁忙而紧张的这种现代化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当中，真的太需要这种有降噪的歌声，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我突然觉得，哎，降噪这个词形容赵雷的声音，形容这些民谣歌手，再适合不过。我们真的需要这种一下子可以让你安静下来的旋律，安静下来的声音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挑选我觉得可以把降噪功能开到最大的另外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老牌音乐组合，南方二重唱的细说往事。希望在这样的歌声当中，你真的可以把工作、学习还有你周遭的这种纷繁的事情放下，享受一个纯粹的听歌时间。在南方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蓝蓝的天，往事一缕轻烟飘过你的眼帘，沉默的眼请回答我，还爱不爱我的从前。我的从前有你陪伴的梦和一张疼爱的脸，如今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誓言。白云翩翩，心事一面一幕飘过你的窗前，寂寞的窗请开启我被岁月紧锁的思念。我的思念有你牵挂的心和一首叫做誓言，如今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往事匆匆，轻轻细说梦的演变。多年以后，是否还有爱的容颜？往事匆匆，轻轻细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